你的书啊，去看喉咙痛的话，就会发现张仲景的这个六经传遍里面有针对喉咙痛在处理的，好像主要都是只有在少阴篇，就其他的篇章就算提到一下也只是带一下，就是没有在治疗。所以张仲景心目中的喉咙痛这件事情好像只出现在三阴症里面的少阴病啊，三阴病里面的少阴病。那可是呢，我们一般感冒的时候有些人也就立刻会喉咙痛，对不对？那这个喉咙痛是不是一定是少阴病呢？但也难说，因为你如果肺太热，喉咙也会发炎，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它到底是适合用这个麻杏甘石汤或者是温病派的银翘散的喉咙痛呢，还是属于少阴病的喉咙痛呢？那在这个一开始喉咙痛的时候，同学就一定要立刻把脉，因为这两种喉咙痛的医法是互相是冲突的啊。所以这个喉咙痛要辨证的话，就是当你感冒觉得喉咙一痛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记得就是要把脉，你要感觉一下你的脉呢是比你平常的脉要更加的红滑有力，还是比你平常的脉要更加的沉细，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先搞清楚了，才不会被自己被别人害到。因为啊，我觉得从前我还常常在药房的时候，那药房的老板也会告诉我说最近在流行什么感冒啊。那像温病学派有一个方子就是银翘散啊，银翘散它那个煮法就是不要久煮，就是很快快活煮一煮，然后像茶一样每天喝很多杯。就它用的是就是这些，因为我们说伤寒的病是受的是风寒之邪嘛，所以驱邪气的药都比较偏热药暖药，像桂枝麻黄它的作用感觉让人比较会发热的，对不对？那温病呢，因为它病毒进来以后引发的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是发炎是热性的啊，对不对？所以那当然你在开你的邪气的时候，你就要用比较凉的药来开，所以温病派的这个银翘散桑菊饮都是所谓的辛凉解表，不是辛温解表。那用辛凉解表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顺便消炎，那坏处呢就是对于驱赶邪气的力道会弱一些些。所以温病派如果是银翘散的话，就要一直吃一直吃，一天吃六次这样子。那麻杏甘石汤就一天吃两次就好了，因为它没有麻黄，比较够力这样子。那无论你是要用银翘散或者麻杏甘石汤都可以啊，就治疗热性的喉咙痛，这两个方都会有用的。可是呢，这个如果你的脉是比平常更红或者更滑更有力的，那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温病的脉，它的这个发炎是一个真正的细菌的发炎。那这样子的话，你用银翘散或者是用麻杏甘石汤都对。那甚至是像是有一个现在去当兵没来的助教啊，他就说其实他感冒就很容易喉咙痛嘛，他上礼拜就跟我们讲说，其实他就是吃什么桂枝汤也好麻黄汤也好，对不对？就加两瓢银翘散嘛，顺便治喉咙痛嘛。哎，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啊，对不对？所以经方做的一个最大结构的正确，那细部你加点十方条也没关系啊，对不对？所以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随便你得啊，你就喉咙有一点痛，如果确定这个脉是比较有力的，脉是真正的喉咙发炎，那你加一点银翘散啊，加个一两公克，那效果都还不错嘛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脉症，这样子用就很容易用。那但是呢，像是我记得是2004年2005年那段时间啊，就是那段时间就有一阵子我去买药的时候，药房的老板就会跟我说，哎呀，最近这阵子感冒啊，很多人都喉咙痛，银翘散这个药实在是太好用了，药到病除。他就觉得说这是好方子啊，大家都用了效果觉得很好。可是呢，就紧接着就又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我又听说有人呢，什么感冒喉咙痛去给中医看，然后看到 最后撑不住了，到西医那边去打点滴去了。就是说他那种状况，就是一方面是他把那个少阴病的喉咙痛误判成是温病的喉咙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台湾医生又是这样子，少阴病的喉咙痛用这种辛凉开表的药是退不掉的，可是呢他一帖药退不掉，比如说银翘散退不掉，对不对？他就觉得哎呀，一定是我药开药的时候消炎的效果不够好，所以再加龙胆草，再加板蓝根，再加什么，就这样子一路往上狂加，然后那人就吃到整个人就虚脱了。因为少阴病本来就是一个阴寒的症，对不对？就是元气不足的阴寒的症，你太阳病都不可以用这些寒药，那更何况是少阴病，所以就变得很惨。所以在那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哦，原来现在哦，外面很多中医师都是看到喉咙痛就想到发炎，那想到发炎就想到要消炎，想到消炎就想到这些药，银翘散、板蓝根、什么龙胆草这样子。那他就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典籍对于喉咙痛有一个更主轴的概念存在，就是在比较传统的中医的世界啊、哦。标准的喉咙痛是少阴病的，那这个太阳表症顺便发炎的那是顺便的，那是比较无所谓的喉咙痛，就是标准的喉咙痛是指少阴病的。那少阴病的喉咙痛呢，多半就是烂在那个我们说的扁桃腺的地方。像治白喉的时候，民国初年治白喉，虽然有很多白喉都是用银翘用麻杏甘石汤之类的例子治好的例子是有的，可是那个时候的经方的使用者虽然用麻杏甘石汤，他们通常都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喉症忌表，就是喉症不可以用发表的药。当然不是每一种喉症都不能用发表的药，如果你是真正的这种风热的啊，就是实热的喉症，像麻杏甘石汤这种喉症，那当然就用这个表药辛凉解表，那是没有错的。但是传统的喉症忌表表的这个思考呢，同学也千万不要忘记啊。今天是因为教到麻杏甘石汤，讲到银翘散治喉咙痛，那我觉得少阴喉咙痛就得跟同学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喉咙这个扁桃腺的这两块肉啊，它的能量是靠我们人体的这个少阴肾经在供应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感冒是打中了三阴，就是打中，比如说打中少阴变成少阴病了，那少阴病的脉是脉沉细，少阴病的症是想睡觉，或者有些时候还会出现一个小小的腹症是没有尿意，就是好像过了几个钟头怎么还不想小便啊，那个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想睡觉，精神涣散，不想动脑筋，就是你知道人在烦的时候啊会想东想西，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是很喜欢钻牛角尖，什么事情都要一直想，对不对？可是当你得了少阴病的时候啊，本来一个很爱想的人也不太爱想了啊，就是会有那种脑袋空空的感觉开始出来，人会变笨啊。那就是当你的少阴经受了邪气的时候，这个少阴经呢，它就不能够顺利的传导它的生命能。那我们人体的这个扁桃腺这块肉啊，就是靠少阴经在养活它的，所以少阴经只要稍微不通，这个扁桃腺就会开始死掉。所以不可以用表症的那种喉症啊，如果套一句有一点像是西医的话，据说曾经有人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坏死性咽喉炎，就是不是那么剧烈的在什么白血球增加跟细菌打仗那种咽喉炎，而是那个咽喉因为生命力不够，它开始坏死，开始产生一种有点像腐烂的现象。可是呢，你如果用眼睛去看，其实都是烂，都是你知道那个咽喉烂掉，扁桃腺烂掉，就像长口疮一样，那个白斑白白的一块一块的，然后也是会红红的，所以颜色上面虚实不太能够用肉眼分得出来，可是把脉会把得出来。 那如果你的脉是沉细的，那你这个扁桃腺忽然痛起来的症状，你千万不要傻傻的去用银翘散，去用麻杏甘石汤清热消炎，这样能明白吗？因为少阴病是不可发表的啊、哦，就是《少阴篇》里面有讲说，少阴病就是不可发汗，就是发汗必动筋啊、哦，或者有的版本说必动血，就是说这个人因为少阴病病在里面，对不对？病邪根本不在表面嘛，那你硬把这个汗拔出来的话，里面的筋脉都错位了啊、哦，所以像有的时候。感冒会听人家说，哎呀，感冒了就赶快洗热水澡发发汗，对不对？其实洗热水澡发汗都已经不对了，因为你除非你吃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否则的话你洗热水澡也发不出什么名堂。那可是呢，但是呢，你如果是太阳表症这样子洗个澡发汗，那还有一点道理可以说。那可是有些人已经病到少阴了，你才叫他洗澡发汗，那当然浴室就昏倒哦，就是不是绝对会昏倒，他就会很难过很难过，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样子，我还算是见过啊。所以少阴病的时候就不可以用这些解表的药。那么少阴病的这个喉咙死掉啊，就是它刚开始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一感冒你会觉得，哎呀，忽然之间扁桃腺开始发痛了。那这个扁桃腺一开始刺痛的时候，拜托各位就马上吃药解决，因为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间点，它开始烂，已经死掉的肉越来越多了，对不对？那团死肉在那边，它就等着变成脓慢慢排掉，那样子要医好就慢了，因为肉已经死掉，你就不能叫它再复活了嘛，对不对？所以少阴病的喉咙痛治疗的诀窍是一痛马上就要吃到药，绝不要拖，就是完全不拖跟拖了一个钟头，它疗愈的状态是天壤之别哦，就一个钟头可以多死很多细胞了。那所以呢，少阴病呢，基本上立刻疏通少阴经、恢复它的生命能的方子呢，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哦。那麻黄附子细辛汤呢，一般科学中药的成方附子都加的比较少，可是呢，要让它有效的话，附子要比麻黄细辛多才会有效，所以呢，如果比例上是细辛二麻黄二的话，附子至少要三，所以你可以自己配，就是用单位药的细辛跟麻黄再加上比较多的附子来配一小罐，你也可以买一罐成方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可是在吃的时候呢，一瓢麻黄附子细辛汤再加个一瓢泡附子，这样子吃也可以啊。就是总而言之，附子一定要出头才会有效啊，不然的话效果很烂。因为少阴病已经是一个虚寒症了，你只用麻黄只用细辛，就是麻黄细辛比较多的时候，那人越吃越虚，病怎么会好，对不对？所以附子一定要比较多嘛啊，附子能够补阳气的。那这个桂林本面对这种少阴病初期的时候啊，它还有一招，桂林本有一个方啊，宋本没有，叫做附辛芩连汤，就是附子细辛黄芩黄连汤，就是你既然喉咙有在痛，对不对？你顺便消炎也是不是也可以啊？其实也可以的。所以呢，如果是你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那里面稍微挂一点点黄芩黄连，其实可以帮助它消炎消得更好。所以呢，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是麻黄附子细辛汤你用两公克的话，你可以挂个 0.3 的黄芩 0.2 的黄连，这样都可以啊、哦。那像没有看过桂林本的一些医家，也有人自己创一个方，比如说范文甫的一个家方啊、哦，他就是用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结构再加上大黄，所以他总而言之就是这种通少阴经的药跟清热的药同用。因为如果你喉咙红肿的非常厉害的话，一方面通少阴经，一方面要消炎啊，就两种药都可以用，只是不要含药用太多了，变成那个少阴经都不会通了，就不好玩了。所以呢，你微微的在麻附辛汤里面呢加一点黄芩黄连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可以更偷懒，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葛根芩连汤的话，你就干脆两瓢麻附辛加一瓢葛根芩连，这样下来用一下也没关系，反正葛根这个药本来就是不重剂量不会有效的，所以你就当作没这个药就好了啊。就是葛根反正用少就没有一点作用嘛，所以就吃到也没关系，这样子。那 就是第一时间就要这样子吃。那麻黄附子七星汤，如果你每次是吃两公克的话啊，那大概你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再吃一次。然后呢，你就一面吃一面感觉你的喉咙有没有越来越不痛，就是追着它吃，就是希望的感觉是喉咙越吃越不痛。可是呢，可能啊，你会吃到一个点是，一开始吃的时候喉咙有越来越不痛，越来越不痛。可是吃了几个小时之后啊，你发觉再吃喉咙也还是一样痛，没有再更减轻了。那那个代表说你的少阴病啊已经做大到成型了。那这样子的时候，面对这种已经成型的少阴病，麻黄附子七星汤不会那么有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用真武汤，要用真武汤先把少阴病整个医好，再回头来医喉咙了。所以一旦麻黄附子七星汤吃到没有效，然后人还是有那个少阴病的主症，就是那种累累的啊，想睡觉啊，卖晨戏啊，那那个时候就要改吃真武汤。那真武汤至少可以把这个喉咙顶住，让它有个不好不坏，甚至是还好一点点。那等到少阴病完全好了，喉咙就会不再烂下去，那时候那个时候再来吃喉咙还可以啊。那用真武汤呢，就是比较标准的有用附子的方剂了。其实任何附子方剂，在有用附子的方剂都要遵循一些原则，只是真武汤是最代表性的。因为真武汤的作用就是去水毒，就身体里面这个水代谢不良产生的这些废物啊，真武汤要把它代谢掉。那这个一个去水毒的方子，它在吃的时候是有几个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不然的话不会有效。像真武汤，我常常觉得是台湾人啊最需要的几个方剂之一，可是它却也是台湾人吃起来最没效的几个方剂之一。因为呢，真武汤要吃它的话，首先附子要够啊，所以我们买来的真武汤，有些厂牌的真武汤，它的附子量是比其他药要少的。那如果是买到这种的话，那你就要把附子量加回去。那真武汤的附子其实说出来的是无上限啊，就是可以加到很多。那但是至少的话，就是你吃四瓢真武汤的时候，你再多加一瓢泡附子进去。好，那如果你很怕吃附子会被麻倒的话，那明通的啦、庄松荣的啦、顺天的都很安全，都不会把人麻倒。那我吃真武汤是很喜欢自己被麻倒，所以我都会喜欢加柯达的附子。柯达的附子比较毒啊，因为一旦得了少阴病，我吃真武汤就是把自己毒到麻倒了之后，少阴病那个烧会退得特别快啊，所以我很喜欢趁机把自己麻倒一下。反正几公克的附子麻倒也不会死哦。但如果你们家某个人是85岁了，那你就克制一下啊。这个麻倒不会死，即使我了啊，像我们这种还就是普通的中年人烂命一条的比较没有关系。那那个真武汤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啊，就是四克真武汤至少加一瓢泡附子，但这是指你买的那个牌子附子是比较少的，如果它附子已经很多，那就可以不加。然后呢，吃的时候是那几天之中呢，要尽量少喝水，就是不可绝不要喝水。那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有那种一天要喝几大杯水的那种习惯，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渴或不渴，他都会习惯性的拿水来喝。那吃真武汤就千万不可以有习惯性的喝水动作，就是渴了还才喝水。而且喝水呢，一定要喝很接近烫水的温度的那种温水，就是你要觉得那个水，然后如果那个水你大口喝会觉得被烫到，那种温度的水就刚刚好。那如果是喝起来跟体温一样那种温度，真武汤在吃的时候不能喝这种温温冷冷的水啊，所以要喝那种几乎是烫水的温水。然后呢，喝水每次就喝两三口就停，不要多。那这个呢是使用真武汤的诀窍。如果你吃真武汤啊不是这样子守住你的这个水的摄取的话，真武汤吃下去问题会很多。第一个是没效，第二个会上火。就如果你就像我们有在用真武汤的朋友，他就说如果吃真武汤的水不够热的话哦，反而会便秘。 那我听着他讲，我才想起来说，哦，对哦，我有时候这种大口温温水吞真武汤，吃了之后反而会，就是肛门会痛，会有点闹痔疮。可是我用很热的水吃，就反而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真武汤的药性是不喜欢水多的啊，所以水要尽量喝得很少，尽量喝得很热。那当然，家常之中任何冷饮料都不能喝啦。那那个水果就不能吃啦。生菜也不能吃啦、啊、那如果你要去买汉堡的话，就要把生菜拔掉啊之类的啊，就是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这样比较能够达到良好的疗效。那说到这一件事啊，我就想，不知道同学听我讲这种喝水的规矩啊，会不会觉得心里头有很多反感的想法？因为说真的啊，我当初学中医的时候，有一次呢，听到我教中医的老师说，哎，水喝那么多，脾胃会太湿哦。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认同，不以为然的。因为我在那之前呢，我是那种遵循每个人每天要喝八大杯水的那种在过日子的人，所以我每天就是灌水如牛饮那样子在喝的。我一天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喝6公升的水，就是喝到那种就是好像看东西都在发白那种趋近昏倒。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这叫做排毒啊，叫做排毒啊，你看我身体好干净，看到东西都变白了，就是已经喝的懵掉都有，就喝水也会醉的。那就是我从前是那么离谱的那样子喝水的人，所以一旦开始学中医啊，听我们老师说水不要喝多，我会觉得这人的想法好像很不对劲啊、哦，会有那样的感觉。可是我学到今天，我才发觉说，哦，这个在治病的过程，这个喝水这件事情的确是很有的考究。因为呢，我前一阵子的课有跟同学岔题讲到所谓的断食疗法，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我跟助教还有一些朋友就在试验，但就发现果然如那个断食疗法的书上所讲的，就是人的消化机能其实是用掉很多的能量的。如果你几天不吃饭，让这个消化机能不用拿来消化，那那个能量可以拿来把你的癌症吃掉，把你的毒素都排掉。也就是断食之所以能够排毒破阴食的效果，不是因为你吃了蔬果所以身体干净了，不是，而是因为你不动用你的消化能力，那个能量可以拿来做别的事，而那个能量非常之大哦，就是断食疗法的精华在这个部分，不是在吃什么青菜水果排毒、啊、那同样的，人体喝水吸收水代谢水排出水要不要花能量？当然是要，就是人体在消化水代谢水的过程其实是很花人体的能量的。所以我从前那种过去的观点会觉得水嘛就是吃下去就是清理肠胃清理细胞排毒嘛啊，就是那种想法，那是忘记了人体是需要能量来消化水的。尤其我从前还是喝冷水呢，就是身体还要负责代替微波炉电暖炉把那兜水烘热了再开始消化，就身体其实是好可怜好可怜的。所以我现在看我当年啊，每天喝这样子趋近6公升的水的那个时候的我，跟我现在一天可能都喝不到1公升水的我，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如果要想象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现在的我是一个每天在上火，每天又全身是又脏又臭，长满青春痘，全身化脓，充满毒素的一个人。就是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我看现在，我一定会以为我是这样的状态。可是实际上是还好哎，就是真的要排毒有很多好药可以吃啊，有清肝毒的药，像有些污浊之气你光是吃苍竹一味啊就可以排得出来，就你身体会某个地方，如果吃苍竹的时候身体某个部位会忽然烂掉，然后它会排一些脏东西出来，就是还是蛮有用的，就中医有中医的排毒法。那所以呢，到现在呢，我每天喝的水喝的很少了，就是我甚至清醒时刻有的时候一天只要上2次洗手间就好了，就是，但我这样也是很极端了，我觉得我做事都很极端，所以真的好孩子不要学，但是至少就是在 再说啊，就是这个饮水这件事情呢，同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会说身体里面如果有太多的盐分不好，对不对？太多的什么杂质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喝足够的水把这些杂质排出来，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同时要有一个清楚的类似公司管理的一个尝试，就是如果你的水像是身体的垃圾车，对不对？把不要的东西再去丢掉，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请问如果你的身体只有两袋垃圾，你需要派100辆垃圾车出去吗？那这个企业大就是存心要倒闭是吧，对不对？每一辆垃圾车都要花油钱，要花工钱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垃圾车的原则来说，就是希望能够开动最少量的垃圾车，再走最多的垃圾，这样不是最好吗？是不是这样？那怎么会说因为怕我家巷口不干净，所以今天请派100辆垃圾车来载这2袋？不，重点是那2袋要丢得好，丢得准，对不对？不是说派100辆，不是派你100辆来，我这2袋就可以解决的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丢得好丢得准这件事情比你派100辆垃圾车来要重要，是不是？所以喝水喝太多想要派100辆垃圾车来，可是那个丢垃圾的那个人还是没有丢准，那还是没有用啊。因为我有漏头过啊，所以就是就会觉得那个很丢脸啊。那个对不起，助教说要下课换袋子啊。那关于喝水的事情先讲一下，下学待会上课的时候再讲一下盐巴的事情哈。